他还是老百姓。 对， 那天我碰见那状元了。 是啊， 就到门口 啊， 这卖白菜了。 嚯， 好白菜，你的七八店 状元卖白菜了。 我说状元，你怎么卖白菜啊？你那光唱戏不够吃。 你看，我吃饭过来了。对对对， 金榜题名徐富贵。顺便我说一个字儿 啊，您看那个戏字儿 啊，它这个繁体字这边是个虚字， 嗯 啊，这边是一个格子，格子代表兵人， 哎， 枪刀， 嗯， 虚动干戈， 对， 此乃戏也， 哎， 金榜题名徐富贵， 这是假的， 嗯，哎，那么下联呢，洞房花烛假姻缘。 这又怎么讲呢？ 一个小生和着一个青衣花旦， 嗯， 俩人结婚洞房花烛，好不好？ 好啊， 不是真结婚， 啊， 假姻缘， 假的。 那小生还乐了， 嗯， 八娘子天去不早，你我安睡了，哇哇哇！ 哎，这不错。 那青衣花旦还假装害臊呢， 嗯，他不好意思， 是不是？这块有一个帐子 啊， 这帐子是个布的， 嗯， 也可能是绸子的。一劈开，青衣和跟那个小生俩人同入罗围， 哎，进帐子， 等进帐子 了，啊。 待会儿这小生啊，那个下场门下去了，啊，那青衣花旦那个下场门， 啊，俩人都走了， 假姻缘， 假的， 不能真结婚， 真的行吗？ 真结婚后边摆床 啊， 真结婚 啊， 那楼上观众看见了，嚯， 啊， 俩人钻被窝了， 像话吗？ 你 这确实是假的， 洞房花烛假姻缘 还真不错， 嗯， 哎，那么您这横批是， 横批是出来进去， 怎么叫出来进去？ 这边上场门，这边下场门，甭管那千军万马，这边出来必须得那边进去， 哦， 然后再打那边出来， 是是是， 如果光出来不进去 行吗？ 后台没人了， 哦， 那还唱， 唱 唱 唱 唱 唱 唱你奶奶个孙子， 唱你奶奶个孙子， 您，哎，别着急，这是我的口头语儿， 口头语儿， 哎，我乱说这话，这不是这上大雅口头语儿， 口头语儿，您家里说去， 到家就忘了， 看见我呢， 看见你就想起来 了，那我这咋回事？像话吗？ 老姐，我这个对这个上下联写的不错吧？ 写的真不错， 回去， 哎，不， 我那， 哎， 我那边有个宴会， 宴会 吃羊肠的， 哎，您等会儿，这么大学问吃羊肠 的，回呀，好。 您这对子写的不错， 我会写对子， 李先生。 哎， 既然对子写的不错， 嗯， 您给我来一副行吗？ 嗯， 我给我写一副， 给谁来一副？给你来一副。 啊，你写的好吗？ 我写的好，给你来一副。 啊，给我来一副。 好好好， 行吗？ 来一副够吗？ 啊，够啊， 一副就够了， 一副就行。 给你来副对子， 来副对子， 上下联 啊，你看， 给你来一副， 来一副， 站好了 啊，站好 了，听我上联， 看我这对子怎么样？ 对，我给他来一副。 上联怎么写的？ 上联 啊。 注意听， 嗯， 你的上联是心灵嘴巧非正道， 这是上联， 上联。 那么下联呢？ 手疾眼快跑得欢， 横批 就是小偷。 哎，我有你这么写的吗？谁小偷啊？ 谁呀，啊， 谁小偷？ 你是小偷？ 我不是小偷。 过来的 啊， 嗯，不是小偷，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说相声的。 哦，不是小偷。 哎， 你是说相声？ 我是说相声的。 你告诉我了吗？你是说相声？ 是， 嗯，你跟我说了吗？提前讲了吗？我是说相声的。 嗯， 你要土匪呢？绑票呢？我知道你说相声。嗯，我知道你说相声。 别咬我呀！ 你瞧瞧你脸上的胎毒。 什么叫胎毒啊？ 什么胎毒？ 那叫态度 啊！掌握住你的太太， 掌握住我太太， 掌握住你的态度。 我掌握不住太太。 你看看你说话什么态度？ 嗯， 大模大样的。 嗯， 你会写对的 啊？ 给我来一副 行吗？ 给我来一副 啊！ 我凭什么给你来一副啊？我为什么给你来一副？哦，你说我会写 啊？ 会写我就给你来一副。 给我来一副。 我上学的时候你志愿过我 没有 啊？给过我钱 没有？ 给我买过书包 没有？ 咱俩好朋友 也不是？ 请我吃过饭 没有？ 请我喝过茶 没有？ 茶一盅，酒一盏 没有？ 在一块儿喝过牛奶 没有？ 一块儿跳舞 没有？ 一块儿喝过酒 没有？ 还是那甭说茶一杯酒一盏喝咖啡呀，咱俩上厕所接大便都没蹲过对坑啊！有你这么一个吗？那我凭什么给你来一副啊？啊，你什么态度？圣上说的话你都忘了？ 圣上说什么了？ 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源，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思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好，他还拽上了。 你那个礼节礼貌都往哪儿去了？ 啊， 哪儿那么说话的？ 真是的， 看， 这是太不像话了。 哎，你吓死我了！